是要跟你谈公事的。 对不起，我在家里不谈公事。 我知道你急着要一套香精马桶，我手上刚好有你要的货。 哦，那你要几成手续费？ 什么 commission 呢？ 这是不转让的，除非你陪我吃顿饭跳一次舞。 你找错人了，掉棒子。 志俊，你怎么不出声啊？我怎么那么骂 妈， 叶伯伯替你带了礼物，要不要过来一趟啊？ 涛涛， 嗯， 改天带你走。 好啊，叶伯伯，好久不见了。 志俊，好久不见了，半年不见，涛涛像吹气一样长那么大了。现在几年级了？ 五专一年级了。 哦，他蛮懂事蛮乖的嘛。 现在小孩啊，一放假就疯疯癫癫的。 伊拉命好，老早了上海读书的辰光啊，哎呦，吃着苦头嘞。一桶，哎，胖胖。三条， 侬吃这苦的，侬吃啥苦啊？侬是天津大小姐，抗战辰光辣辣发租噶。 希望， 侬晓得日本人啥个样子啊？ 三条，哎呦，我记不了，好像每个人一定要做一次一缸撑死江东流啊。啊啊，糊了。嗯，看啊，两花没有字独听。 志俊，我在上海特别给你买了手锅的皮筋，皮皮看，来，皮皮看。 好土啊，什么时代喽，这样子的披肩还能披得上身呢？ 不会啊，蛮别致的，我还蛮喜欢的，谢谢叶伯伯。 子君以前这个样子想上海个弄啊。 这位叶伯伯是知俊妈妈以前在上海的追求者，自从知俊的父母分开后，就和知俊妈妈经常在一起。他很喜欢知俊，说知俊现在的样子和以前的知俊妈妈很像。每当知俊妈妈听到这话，总会露出一丝嫉妒的神情。 最近还好吧？还遇到那些难缠的客户，不要把叶伯伯当外人，有困难不要客气。你当然要不要叶伯伯送你一程？ 不要。 喝杯咖啡聊聊。怎么还能说闲话？谁呀？你爸爸。杨有章那张嘴不像老太婆。 叶伯伯，你们跟妈三个人真可爱，从大陆吵到台湾，争风吃醋四十年。 志俊，过几年你就会了解，四十年并不漫长。老喽， 叶伯伯驻颜有术，还不老？ 啊，还不老？睡个午觉啊，脸被硬枕头压的皱纹，到晚上都退不掉，还不老？ 叶伯伯，叶伯伯好吗？ 老样子。哦，台山最近回来了，你还记得他吗？我儿子。 你爸爸怎么样了？是不是还在发牢骚？哼，糟老头，就只会发牢骚，老狗耍不出新把戏。今天他抱怨的主角是谁呀？是你叶伯伯还是他的台湾老婆？你为什么不自己去问他？那个台湾女人趾高气扬的，还以为捡到什么宝贝。这个人光做切三空你在保正痛快。 妈，你的口气真像爸。你跟他早已离婚，一点关系都没有了，你何苦咒他？ 哎，你倒孝顺，你怎么不多孝顺你老娘点？也不找个对象让我少担点心。 都三十四岁，我认命了。 认命？哼，你在农娘不相信这一套了。老早了了上海，我啊就是他人嘞。知俊，什么年头了，